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他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欢迎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最近快递包裹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在买买买的时候期待着快递的到来，同时也因为这轮的新冠疫情病毒多地出现了快递食品包装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的这样的情况。那么特别是在北京呢，也有多个快递包装核酸检测出现了阳性的协查函，检查出了阳性。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也提醒大家，现在呢正值收发快递包裹的高峰时期，要做好电商物流冷链等重点环节的检测消毒，同时每个市民朋友在收到快递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消杀和自身的防护。接送快递已经成为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事情，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那么无人化的配送模式就十分的让人期待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快递的无人配送和无人运输。在分享今天的话题之前，先来介绍几条资讯。 智能新鲜听， 在今天的科技资讯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日前国家网信办发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拟加强数据安全防护能力建设，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的利用。意见稿指出，数据处理者不得因用户拒绝提供服务必须的个人信息以外的信息而拒绝提供服务，或者是干扰个人正常使用服务。另外，日活用户超过1亿的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营者进行平台规则、隐私政策制定或者对用户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修订的，应当经国家网信部门认定的第三方机构评估，并报省级以上的网信部门和电信主管部门同意。接下来再来关注全球首款可吸入式新冠疫苗在2021第五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上亮相，观众呢在现场可以体验吸入式新冠疫苗的使用方法。有网友就称这个姿势啊好像是喝奶茶。据了解，吸入式新冠疫苗和肌肉注射使用了同种疫苗，它的制剂配方没有改变，仅采用了不同的给药方式。雾化吸入免疫采用雾化器，将疫苗雾化成微小颗粒，通过口部吸入的方式进入呼吸道和肺部，从而激发黏膜免疫。而这种免疫是通过肌肉注射所不能带来的。全球首款吸入式新冠疫苗由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和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合作研发，目前二期临床试验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正在推进紧急使用的申请工作。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内首个单孔手术机器人临床项目在江苏启动。单孔手术机器人的机器人手臂具有7个自由度，可540度旋转，使得原本在腹腔镜系统下因长快效应难以完成的某些动作可能较为容易的完成。它的10倍放大的三维高清视野，即使是很细小的血管也能一目了然。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南医大二附院院长顾民表示，现阶段用于临床的手术机器人多是从国外进口的多孔机器人，此次启用的临床应用的数瑞国产单孔机器人可以说是国产手术机器人行业破解了瓶颈，让手术微创技术又上了一个新的平台。好了，以上是最近的科技资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物流领域当中的无人运输和无人配送。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金乔，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近段时间以来，受到双十一购物狂潮的影响，不少人都陷入了买买买的阵营当中。尽管双十一买了太多东西之后钱没了，很痛苦，但是当你看到手机上向自己奔赴而来的快递物流信息的时候，心情无疑也是非常激动的。 但是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由于这轮新冠疫情的发展呢，在一些快递包裹上面也检测出了核酸检测的阳性。那么如何在保护自己不去驿站、快递柜等人口密集区域的前提下，还能把心心念念的快递安全取回家呢？成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近啊，在一些大学校园中开始出现了无人配送车，就给出了安全便捷取快递的新解决方案。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在物流中的无人配送车和无人运输车。今天请到节目的嘉宾是科技新媒体量子卫的主编李根先生，欢迎您。 哎，谢谢，哎，谢谢金老师。 咱们先来说一说最终端吧，就是收到的这一部分。 哎，对，那个其实小盲驴啊，就是阿里自己旗下一个自动驾驶的应用啊，他现在专门成立了一家机器人物流公司。然后的话，他在去年其实在浙江大学的这个紫金港校区是有一个试运营，然后的话今年他已经推广，或者是今年在全国200多个地区高校里面就开始进行应用了。然后很多同学今年就会接到这一个机器人拨来的电话，然后就会约定一个配送的一个时间或者是地点，然后的话进行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配送。所以的话大家就是很多的反馈啊也是非常的积极啊，就觉得很酷这件事情。对，很多学校以这一个有小盲驴的配送为荣为骄傲。哎， 看似是很酷，那除此之外呢，关注的就是它真的是不是方便了，它和原来的配送会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它比原来肯定是一个更加的高效或者是方便的一个情况。因为首先在疫情之前的话，我们高校里面的很多配送员他是需要说在一个集中的时间点，然后的话让大家比如说在吃饭的时间或者是在某个时间点必须在某个时间段内去取你的快递，然后他一定是一个比如说选定某一个区域在食堂门口或者是什么一个学校规定的地方。但是小盲驴它可以打破这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间线，可以在比如说你合适的一个时间，它可以给你送到图书馆的楼下，可以给你送到这个宿舍的楼下，可以给你送到这一个食堂门口之类的，所以它其实是更灵活了。然后对于快递员来说的话，他之前的话需要的是一个可能约定的时间，但他现在其实在某一个他自己方便的时间把这一个快递放到这个小盲驴身上，然后小盲驴可以在校园里面自由的就是进行一个更加灵活的配送。所以对快递员来讲的话也是节约了很大的一个时间。快递员的工作其实没有被替代，他只是说从一个我需要每一单都要去完成这个跑腿变成了一个快递的一个整体的管理者。所以我觉得对他的工作是一个附加值的提升，以及也是一个更人性化更这么一个的改善。哎， 那从功能上来说，首先呢是解决了大家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除此之外呢也能更加的时间方面更加的灵活更加的方便大家。可能大家如果没有体验过有小蛮驴啊或者这种无人配送车来给大家送快递，可能感受不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了解过吗？ 它其实那个跟我们那个我不知道说大家住酒店的时候现在有没有这一个让机器人给你送一些那个 物品 或者是你的外卖之类的。它其实很类似，就是比如说你到那个快递到了这个校园，然后的话快递员给它放到了这个小蛮驴的这一个车里、对，然后的话小蛮驴就满载出发了，然后他就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或者是路线上的规划，比如说他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同时的给这一个接收快递的同学发送这一个信息，然后发送信息就会说预约几个大的时间点，比如说你填的地址是宿舍楼，那确认是这个地址吗？今天的什么时间你是方便的？通过这么一个确认之后呢，如果说我今天的话可能晚上的这一个9点会在宿舍，那我就约一个晚上9的，然后他可能就会在这个时间点送到啊。但是 他是一单一单的送吗？还是几个货物一起送呢？ 他可能会进行一个系统的这一个就是集成分配，因为他是一个计算机或者 AI 的系统，就比如说很多个同学可能同时约在了这一个宿舍，然后他就会在这个时间段内就是送到这个宿舍这个地方，然后大家收到了短信或者他到楼下了就会给你拨电话，然后你就收到了下去取就完事了。其实我觉得吧，它跟我们那个蜂巢快递柜或者是菜鸟驿站是一个有点像有点类似的一个功能，只是说这个小盲驴它变成一个移动的，对，就是说它不会说是受限于我们的那个蜂巢或者是这一个菜鸟驿站，它都需要一个比较固定的地点，那小盲驴它是带轮子的，它也是可以到处去走，而且的话它的时间段可能会更灵活。 活一些。 那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小蛮驴，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其他的公司也都在研发这种无人配送车。 哎，对，就是比如说在国内的话，像美团，他们其实就已经在做这一个配送这一个外卖的啊。现在在好像在我们的这一个亦庄，还有这个顺义，其实都有在试点，有试运营。然后的话，还有那个京东，其实他们自己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车在进行一个快递的配送，物流的配送。 在首钢园区就有。 然后的话，还有包括说是我们的对创业公司新石器，他们自己也会有类似的，他们的模式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他们主要做的现在是零售，或者说大家可以理解为早餐摊，他们会把这个就是一些早餐早点，然后进行一个套餐的打包形式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可能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段就运到地铁站门口或者地铁的那个大厦底下，然后你就是扫码购买，然后匆匆的吃个早餐。对，他可能会避免你就是还得要去某一个固定的早餐点之类的，然后可能这个时间段过了，他的车就可以自己的开走了。 自己走了，卖完了自己就走了。 对， 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人化的。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大家也都是在减少人和人的这种不必要的接触，所以呢，进行无人化的话，对我们整个疫情的防控也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我们怎么界定它到底是一个无人车呢，还是一个机器人呢？ 我觉得这个边界现在非常的模糊，对，因为现在比如说大家也在讲说是我们的这个智能汽车啊，它其实是不是一个智能机器人，对吧？汽车机器人，所以的话现在这一个界限是越来越模糊的，包括说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小蛮驴，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管自己叫小蛮驴无人车公司或小蛮驴自动驾驶公司，他们会把自己叫做小蛮驴物流机器人公司，对，所以这一个界限会非常非常的模糊。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它其实用的技术是类似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就看成是一个会移动的带轮子的机器人，对，所以的话它可能它的概念，它或者是以前我们去定义它的这一些范畴，它可能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他们现在用的主要都是无人驾驶的技术。那其实我们之前也了解过哈，无人驾驶它也是分很多的级别，对于它的认定呢是0到5，一共是6个级别。那无人配送的车，它在无人驾驶的这个级别当中，它属于一个什么级别呢？ 对，就是那个，因为级别这一个的话，它主要是面向的是我们的这一个乘用的量产车，然后它界定的范围更多的还是说我这一个司机或者我这一个人类参与的这一个程度。它会按照不同的参与程度去还成一个等级的划分。无人驾驶的配送车，它其实它整个没有这个驾驶舱了，它没有涉及到说驾驶员需要操纵操控，所以的话它其实已经生来就是一个 L4 以上的一个车了，它生来就是一个无人驾驶的就是形态。 对，因为它就不设置这些人需要参与的，那人和它产生交互的，除了它为人服务，那人对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操控呢？ 有的，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差不多从一个实验室的研发进入到一个就是运营的阶段，然后在运营里面，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机器现在或者是我们这些算法，它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这么一个系统啊，所以的话，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问题会遇到一些极端的场景，没有见过或者是没有学过，所以的话它就实现不了，这个时候它会懵掉。那懵掉的时候，我们就会启动这个远程的这一个监管，或者说实时其实每一次在配送的时候，比如说像 Robotaxi 也好，无人配送也好，在那个后方或者在某个地方，其实都会有一块很大的屏幕，然后上面显示的这一些它的状态，它是不是遭遇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的帮助或者是接管之类的，所以其实也会有一个远程的这么一个关注的。对，然后现在我们也把它叫做一个取了一个词叫云代驾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一个自己喝了酒不能开车，所以需要叫个代驾，然后只是说现在这一个对于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车，它是一个远程的云端的一个代驾的形态。对， 就像是远处有一个遥控器一样，可以把你开回来。 它很像那个打游戏，其实那个工作人员就是云代驾的工作人员，其实他也会有个方向盘，然后前面有两块屏幕，然后他的驾驶的整一个方式其实也很像那个我们那个现实里面的某一款游戏，驾驶类的这个虚拟驾驶的一款游戏。 无人配送车可以说是生活中比较新兴的产品，很多人还没有见过或者是听过，还没有用过。我们对它的关注除了速度啊、安全呀、外形啊这些因素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大家可以关注的地方呢？ 其实大家还是关注它能不能给我送得更加的就是 安全， 对，或者是能够 让我更懒，对，因为现在他只能送到这一个，只能送到楼下，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在双十一这个之后就会说是，那能不能给我送到宿舍门口？对， 那是不是就需要能和这个楼的电梯呀、啊，或者没有电梯的话，就需要爬楼的机器人，就好像四足机器人 一样的满足。对，所以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可能也是一个不断循序渐进的。 开一下脑洞哈，有可能以后呢是在无人配送车上面呢搭载着一个四足机器人，到了宿舍门口之后，把四足机器人放下来，四足机器人拿着你的小货品，噔噔噔的给你送到了宿舍门口。 我很期待。对，现在有一些机器人它是可以进电梯的，它跟电梯的有个计算的协议打通了之后、其实它是可以直接的那个进入电梯，然后送到某一个具体的房间门口。然后的话， 但是学校宿舍一般没电梯。 对，然后学校宿舍需要爬楼，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它有另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四足机器人啊，或者是这一种爬行的这个能力。对，那搞不好未来某一天它的形态就可能真的会像我们那个科幻电影里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就是采用自己这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然后变化出这一个更加适合的形态，对吧？就比如说平时是靠轮子或履带进行一个向前的运动，或者是平地的运动，到了这一种爬坡的时候，它就突然间有了这一个有手有脚，这样它就可以腾腾上去了。其实技术上现在是相对于来讲可以看到它是可预见的，至少说像比如说波士顿动力啊，或者是国内也有一些就是公司技术它能实现，对吧？它其实展现了这一种潜力，只是说具体的要实现这一步的话，它需要的这个难度以及很多的研发也是以一个企业的模式进行，所以它必须要考虑说我做这个事情的成本，对，所以 还有未来发展的前景以及市场的需求。 对，所以它其实现在就先解决个60%、70%、80%的问题，然后最后满足你这一个100%的这一个满足的那一部分，它可以再往后面再去探索或思考。 那我们刚才说的类似于像小蛮驴这样的在园区内进行物流配送的我们也可以叫它机器人，也可以叫它无人驾驶的车辆，他们呢可以说解决的是物流配送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与此同时，今年还有一部分的卡车也是无人驾驶的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面来进行这个大批货物的运输。这个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更有挑战性了，因为它承载的货物更多，那么它的价值就更大一些，与此同时它带来的风险也就会更多一些。那在今年的这个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无人驾驶的货物的车辆，他们现在这个状态是怎样的呢？ 今年还真有，但是我那个觉得现在因为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有分级的概念，然后也为了防止大家就是认为我们这个卡车已经是进入到无人驾驶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不妨把它叫做一个智能驾驶的卡车，或者是一个辅助驾驶的卡车，因为它现在还有安全员，或者是还有司机，我们还不能实现整一个端到端或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完全的这一个不监管的连续自动驾驶。然后今年比如说我们就是看到的，我们关注到的呢，就是从山东的济南到这个上海啊，它就有一个高速路上能够实现一个整一个高速路上的一个自动驾驶，然后呢可能它大概有一个900公里或者是880公里然后这么一个路程，然后当天可能就一位这一个司机高速的路上，他就交由这一个AI 的这个系统或者这个辅助驾驶智能驾驶的系统的进行驾驶，然后他自己呢就是一方面要保持这一个注意力，然后在及时接管的情况或这一个紧急情况可以接管，然后第二的话他在一些比如说匝道啊或者是一些开放的道路出了这下了高速之后，他需要进行一个驾驶。对，所以这一个工作呢其实第一是能够让整一个驾驶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高效，因为这一个在AI 的系统驾驶的或者是这一个过程里边的话，它的对于车道的保持以及它的这个加减速啊，就是它会控制的非常的好，不像我们人类的司机可能会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操作，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它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对，它开的会比较的平稳。然后第二呢，对于司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解放，因为货车司机驾驶的行为是非常的辛苦的， 是 按照我们的这一个规定的话，可能 一个车这么长的距离可能要配两位这一个师傅轮着开，对吧？如果你要追求这一个效率的话，或者你在某一个具体的多长时间内驾驶了多长时间就得休息，现在用了这个 AI 的辅助的话，可能就会提高了这个效率，也减少了司机的这个疲劳。 但是它可能会比现在大部分车辆上有的那种我们叫定速巡航也好，或者是辅助驾驶系统也好，更高级一点。 对，它会更进一步，它可以更进到什么程度，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可以自己超车，自己变道，它可以根据就你设置的导航目的地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还有2公里要出这个匝道，那我就要变到最右车道上去，然后我如果前面有一辆车可能开的比较的慢，对吧，或者是有什么样，我会主动的寻求一个变道，然后的话保持我的这一个速度，或者说我前面可能拥堵，或者是这一个路况不是那么的利于它这一更长远的决策，它就会进行一个主动的变道。它其实是在执行自己在这一个整个里面全局的一个就是决策啊，全局条件下的一个决策，它可以自己去变道、超车、加速或者是减速 啊。那这样的车辆呢，它现在是只是在这样的一条专线上面，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点对点，就是这么一段驾驶员可以休息一下，但是下了高速之后还是得由人来进行的。 对，现在一方面是因为政策法规的原因，还不允许我们在这一个就是更加这个开放的城市道路或者是公开的道路上进行一个卡车或货运的这么一个运营，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也受限于我们的车，比如说这一次提供这一个就是自动驾驶卡车服务的公司是银策，就是卡车是钱庄量产的，就是它需要跟这个东风以及跟一汽进行一个合作，然后能够把这一带有自动驾驶功能或者辅助驾驶功能的这个车进行一个前装的生产，而不是说经过后装的这个改装，因为后装它毕竟会造成一个就是不稳定，或者是后装它还是没有那么的规范，所以的话现在是寻求一个前装，那前装的话它就涉及到生产和制造这一个时间和周期就会受限，包括说卡车的这一个生产可能周期还比这个乘用车更长，所以的话其实它要生产这一个更多的车在更多的地方上路的话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比如说现在一汽啊，现在这个东风啊，他们其实进展很快，他们跟银策这家公司已经是比如说在今年年底就会有一个车队啊，就会一个很大规模的车队就是量产下线，然后呢它就可以在我们国家或者更多地方的一个干线的物流上先发挥这个作用、 那在这种自动化的物流配送时代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陆地上面的这些运输和配送，现在也有无人机这样的配送，也提出了这样的概念，包括有一些地方也在陆陆续续的实行。 对 啊、那现在无人机的这个配送它发展到一个什么阶段了呢？ 现在在国内外其实都有一些研究啊，然后的话国外就比如说谷歌有一家子公司叫 Wing， 然后那个翅膀那个 Wing， 然后的话它在澳大利亚进行一个无人机的配送，因为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地广人稀嘛，所以在国内的话它试验或大家一个试运营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贵州这样的山区、山比较多，然后如果配送起来它的一个就是陆地上的一个时间是非常的有挑战的、对，然后的话我需要这个无人机，所以像京东这样的公司其实之前在贵州也有一些尝试，包括说在一些就是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如何快速的能够运输一些应急的这些食品啊、药品啊之类的，无人机也发挥了一些力量。对，但它不是一个常态化的这么一个运输，它更多还是一个紧急情况或特殊情况的。现在另外一股力量就是在及时的配送，所谓的及时配送就可能是配送外卖生鲜，然后这个是美团在研究、美团在做，然后美团现在在深圳啊专门的有一个区域其实在日常的进行一个配送，我听说现在可能大概7月份的时候开始进入一个常态化的运营，但是获得了资质的，然后的话现在大概可能配送了一个已经有30,000单的这么一个体量了，效率啊、安全啊都得到了一个展现。它跟我们的这一个就是陆地上的配送模式有点像，比如说商家有个站点，然后我把这个外卖放到我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一个仓盒里，然后的话无人机按照那个设定它就飞到了这一个用户或这个小区配送的这一站点。 这个真的是可以期待的，所以在物流行业当中现在提出的三无，无人车、 无人机和无人舱，这种自动化的不断的加深，能够让物流行业带来更多的变革。 自动化带来的变革，智能化带来的变革，其实它已经在一个隐隐的这一个大爆发的时代了。但是它可能还是那句话，就是它未来以来只是分布不均。现在它可能比如说在自动驾驶分布在我们的翼装，然后的话这一个无人配送它可能分布在我们的高校里，然后干线物流上可能分布在某几条这一个高速或者是某几个比较核心的这一个站点，无人机配送它可能分布在深圳，然后可能距离我们每一个人都见到或每一个人都看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相信啊，就随着逐步更多人的看到，他会相信这个事情就真的是技术已经到来了。 未来以来，未来可期。 是、 好的，那今天呢就和量子卫的主编李根先生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是静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希望